ChinesePod.com 李经理，我是 Peter。 哦，怎么了？ 榔头的价格不对，比你当时的报价高。 Peter， 你也知道最近美金贬值了，所以我们公司调整了价格。 可是价格我们已经说好了，你不能不讲信用。 我也没办法啊。 那我们没法合作了。 Peter， 和气生财，我们可以商量。 好，现金预付款我不付，所有的货款运输前付。 什么？没有钱我们怎么生产？ 看来我们没法谈下去。 这样吧，没有预付款可以，但你要开信用证。 可以，李经理，我希望你们能包括标签。 行，就算交个朋友吧。 是啊，有钱大家赚。 哎，你的钱难赚啊。